我去看了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在上映的第二天，我没有想过是我一个人去看。电影宣传的时候我说我想去看，你说你也想看，好啊，到时候我们一起看，你说然后我推了朋友的邀请，等着和你一起看。第一天你没有时间，第二天你还是没有时间，一整个国庆你都没有时间，那算了吧，你忙你的事情，我赴我一个人的约定。我也没有料到，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，我还可以与你心平气和。曾经当朋友和他的那个他粉饰太平，假装若无其事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若是我，我一定删掉你的 QQ、微信、电话号码，断绝与你的一切联系。既然要离开，那就决绝一点。直到我也面临同样的状况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以为的我可以做到的决绝，都是假的。那些狠心都没法狠心。果然旁观者清，轻松的清，不能狠心，也不过是不甘心就这样被路过。不愿意从你的世界里离开，我也多么想像毛十八死死地拽着荔枝的手，不愿松开一样狠狠地拽着你。可是他们是两情相悦，而你我之间是一厢情愿，所以无论我多么舍不得，终究都要松开你的手。四年前我走进你的世界，我知道我不能一直停留，我只好慢慢的走，能多留一段时间就多待一段时间。也许我不能陪你到世界尽头，但是能够和你一起走过一段长长的路，我也心满意足。终有一天你会从我的世界里离开，但是一想到曾经有这样一个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的你与我并行，我就觉得余生足矣。我对你但求同行，不问前程。 就像那天上一枚小小的太阳，温暖着我的心房，温暖的在我身旁。你就像那夜空一轮弯弯的月亮，为我照亮回家的路，让我更坚定最初的梦。如你般的人，如 从清晨到日暮，温暖如春末五月的风。 嗨，嘿，嘿，我是程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一直以来，我都安静地做着你耳朵里的男朋友，只想用声音对着你嘘寒问暖。但前不久，我莫名任性，一言不合就写了本书，在里面写了情话，放了音频，讲了故事，画了画，还唱了歌。一不小心就为你准备了一场全感官的爱的盛宴，它的名字叫做《我想送你一颗黑凤梨》。黑凤梨取自粤语喜欢你的谐音。那么喜欢你的我，有生之年翻山越岭跑着也要去见你，所以应猫空之邀，十月底我会带着黑凤梨去到几个城市牵手。10月22号上海，23号杭州，10月29号合肥，30号武汉，11月5号北京。希望有机会能够和你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你呢？你会想要看见我吗？我想送你一颗黑凤梨，这份套路满满却又独具匠心的喜欢，我在等着你将它牵手。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